成就很多事情了，我们心里面就有喜乐。今天很多人走进教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领受不到上帝给我们的喜乐，对不对呀？一进来的时候你跟他握手很凶的样子，看什么看，对吧？好像他欠你很多钱这样啊，没有还了啊，怎么说，为什么你来今天，为什么来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你应该喜乐，带领着喜乐，然后你告诉他，大家当人家一走进来有喜乐有平安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对不对呀？是啊。今天我想告诉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教会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招待人，对不对呀？人一进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谁呀？就是招待人啊。如果招待人你心中大有喜乐，你大有平安，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跟他握手，哎，今天晚上很高兴看到你来了，我很期望你能够来，你知道感觉是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爽啊？是不是啊？ Hello， 是哦，对不对呀？你握手握手，他握着你紧紧啊，看着你好像情敌这样哦，好像债主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为什么来啊？那时候每个人都怕了，每个人都害怕，对不对呀？但是今天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上帝告诉我们，经文告诉我们有三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。第一样是什么呢？ Next slide 哦，顺服哦。第一样是什么？顺服。顺服是什么东西啊？顺服是什么？权柄的这一个象征呢。很多时候人很不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顺服？一个人越会顺服他越有权柄了嘞。可以讲阿们吗？阿们。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，圣灵就给我们能力，对不对啊？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上帝就在我们生命中 来彰显他的荣耀在当中。但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权柄的应用和彰显，所以因此我们不会学习。然后你越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上帝越要使用你。可以讲阿们吗？第二样是什么？当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你会建立什么？谦卑。来告诉你旁边人，谦卑。你知道我常常跟人弟兄姐妹讲啊，在音乐侍奉里面哦，音乐侍奉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两样东西：顺服、谦卑。如果一个人在音乐服事里面你不顺服不谦卑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很难用你啊，真的啊，我讲真是的啊，哦，我不是骗你的啊。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顺服，什么叫谦卑的时候，你很难很难服侍神的。你很难，你不明白为什么的。有时候你会很压力的，然后你会很挣扎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灵里面要更新我们。所以今天谦卑是什么？谦卑的意思是配搭的意思。你能够配搭跟上帝一起，好，所以配搭是没有，配搭没有功效，是因为什么？骄傲在里面。骄傲在里面才使到我们不能够配搭，不能够一起的服侍。你知道吗？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这是第一点，顺服；第二点，谦卑；第三是什么？立志。立志，立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坚持啊。有人告诉我们，现在的时代年轻人已经不懂什么叫坚持到底了，对吗？对吗？ Perseverance 哦，坚持。很多人不懂要怎么样坚持到底，不懂要做要做的东西了。今天什么东西是你要坚持的啊？传福音是你要坚持的吗？对。建立教会是你要坚持的吗？对。阿们。是。然后你要积极的服侍上帝，是不是你的坚持啊？是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立志是什么？坚持。立志是什么？是对好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是一样好的东西，什么要成就上帝的国度。因为我很喜欢这弟兄讲的这一句话，还有我们是国度性的。对。We are kingdom minded。我们是国度的思想心思在我们里面啊。我们是国度性的。对啊。今天很多人很怕听到国度性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听到国度性的时候啊，好像啊，哎呦，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哦，怕人家吃你，你吃人家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哦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国度性的东西是很奇妙的，真的。我的教会就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什么特殊的情况呢？我们在蕉赖 Churras 这个地方，我们是属于大哥大。什么叫大哥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联系很多众教会，这些教会都不是，可能不是神啊，神教会的。是其他教会的，但是我们每一个月我们能够继续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一起在一起，然后做宣教的事工，来做传福音的事工，然后年尾我们搞一个很大型的 carnival， 所有呢都是几间教会联办在一起的，我们一起的服侍，因为我们有什么天国的意向，对，天国的使命，天国的心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当你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明白到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的时候，你发觉到上帝就要发展我们走进什么三个东西。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圣灵的能力。 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。阿们。哦，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有人问我们，神召会到底是什么？神召会是什么？神召会是什么？神召会就是五旬宗，古典五旬宗 ，classical Pentecostal。你知道古董五旬宗是什么意思啊？古典五旬宗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很灵恩、很属灵、很有圣灵的能力的同时，我们一样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。阿门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，明天是 Pentecostal Sunday 啊。阿们，是上帝充满灵里充满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哦。我很期待明天上帝彰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教会今天早上我们有 Power Station， 我们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叫 Power Station， 就七点半到九点半我们有祷告会，然后星期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。等一下我跟你们分享很有趣的东西哦。那你看到什么？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东西啊。第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参透万事。好，我们可以参透万事，哈利路亚！你喜欢什么叫参透万事吗？参透万事讲，上帝给你，当你要知道你不懂的东西，上帝都为你预备啊！可以讲阿门吗？阿门啊！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知道吗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嘞。我们能够参透万事，当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在带领我们了。有一天在一场聚会里面，我在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在做祷告，回前祷告。会前祷告以后哦，我就有个感动，我讲哇，上帝啊，你要带领我们，这个是什么、啊、爱包容，主啊，你的包容，你的爱在当中。我就念了这个经文以后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们齐心合意的祷告，祷告以后敬拜赞美以后，我告诉你，聚会那一天讲到，我突然有一个灵里的感动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哦，上帝的爱在包容我们，在建立我们。一结束以后，有一对新人走过来，新的会友啊，才参加聚会的，还没接受主的，还没接受主的新朋友来到我夫妇来的。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呢，是一位朋友，一位会友介绍他们来的。哎呀，牧师可以为我们祷告吗？我讲可以啊。为什么啊？他讲你知道吗，牧师，其实这一对夫妇哦，我的会友告诉我你要为他们祷告。我讲什么事情啊？因为他们要什么、啊、离婚，他们要离婚。我讲是啊，要离婚。所以通常离婚都是啊、可能丈夫的问题啊。我要离婚嘛，通常我的思想是这样想嘛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男人做错事，可能太太不能接受，不是哎、欸，是太太要离婚哎、欸，不是男人要离婚，是太太要离婚。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灵里感动，我就为他祷告。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啊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已经经历了大概一年了、哦、一年的时间，这一对夫妇哦，还仍然来教会。他们还仍然来教会，他们不能够开口讲承认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来教会。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从那一天开始，你的道以后，牧师敬拜赞美以后，我告诉你，原本我们两个人是要离婚的，最后我们没有离婚的，我们不想离婚了，我们不想离婚。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吗？把荣耀归给神。哇，我们不想离婚哎！你看到吗？上帝跟我们什么参透万事，有时候需要我们可以做的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要什么？感动是行动。告诉你旁边人，感动是行动。感动一定是行动来的。好，你不要每次讲我有感啊，但动不了啊。你知道吗 ？I got feel but cannot move。我有感觉，感觉很好 ，I feel good。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很好，很爽。今天很多时代的人很喜欢感觉的。只要一点点 feeling 很好，你进入来说了，你看到那个环境，哇 ，I feel good， 然后你就喜欢坐在那边喝茶谈天，对不对啊？你做每样东西都啊 ，I feel good， 但是你不能够什么，你不能够行动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今天上帝告诉我们，感动是行动，还可以讲阿门吗？阿门哈！上帝带领我们。第二样什么？当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就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啊！弟兄姐妹，我常常出去哪里都好，我带年轻人、带执勤跟我一起去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去一定要为主做见证。阿们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位姐妹，然后她已经离开教会很久了，然后突然间她回来教会以后，我就告诉她，有一天一场聚会，我就跟她讲，牧师，我可以不能能不能跟你一起去讲道呢？我讲很好啊，来，但是你跟我来配跟我一起去讲道的话，然后你必须要做东西的。我说啊，不是去听你讲道而已吗？还要做东西吗？我要讲见证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她讲牧师啊，真的吗？我讲真的，你真的让我讲见证吗？我讲真的啊。啊、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没有人敢叫我上台讲见证的嘞，你是第一个嘞，是吗？也是唯一一个嘞。所以我告诉他，为什么啊？讲见证是为了荣耀主嘛，做见证嘛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，上去。 我告诉你，他一讲完见证以后下来哦，他感动了帮助了多少的人你知道吗？他曾经一次他的生命是很糟糕的，他正在姐妹哦，以为他很喜欢把他妈妈给他的所有的钱去读书的钱哦，做 accountant 的哦，那些钱啊，你知道他拿来做梦西吗？他自己自行毕业，他不要读了，他去学什么？学剪头发。哇，这是完全两回事的东西嘞。然后剪头发，然后掺了一班朋友，又吸烟、摇头烟，什么都行的。然后怎么样啊？他妈妈伤心到一个地步，在街头上见面啊，面对面见面，他都不要叫他女儿。他讲什么？他跟朋友讲，就当我生少了一个女儿，我已经当我这个女儿死了。他跟众人讲嘞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因为他爱上帝，他的心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。最后怎么样啊？他改行，他完全改行，他找了一份什么律师楼，在律师楼做工嘞。说今天他跟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好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啊？有一天他忽然间想到，为什么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、爸爸的关系这么糟糕呢？哦，我是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吗？忽然间圣灵感动他。他讲，你不是要为你的父母亲传福音的吗？他讲，是啊，我想为你传，但是你每一次做的东西刚好跟传福音的东西是违反的哦，是相反的哦，对不对啊？上帝要你走右，你走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是违反的。最后他认罪悔改，他改变，他脱离他很喜欢的行业，要剪头发理发的行业，他离开，然后决定什么？找一份正业。当然我是讲理发的，不是讲不好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哦，然后可能这边有人是理发的哦，理发师讲，哎呀牧师我做的这样，不是不是，你不要误会，刚好他参的那一班人是很有问题的一班人，真的是很糟糕的一班人，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但是很感谢神，今天呢他跟他父母亲非常非常好的关系，为主做见证。因为你明白你要跟从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跟着你自己的旨意行，可以讲阿们吗？接下来另外，哦，为主做见证了过后，你可以看到另外 next slide，你就可以活出生命。阿们，活出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生命？不是金钱最有价值，真的。有一天当你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有人问你，你要选择金钱还是生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跟你讲，我是要选择生命。对，我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是仍然觉得我们应该选择生命。对，这是很真实的。为什么我们活出什么？因为生命可以活出生命的什么江河啊？活水不等于是死水。今天很多人不懂的，活水是什么意思啊？活水是有能力的，活水是新鲜的，活水是什么啊？是有生命的。但是死的水是什么啊？是没有生命的，发臭的，对不对啊？这就是死水跟活水的这一个关系了，不同的地方了。所以今天你和我的生命应该是什么啊？有活水涌流出来的。好像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好像活水的江河，然后不断的涌流出来，涌流到一个地步，连身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，这叫什么？生命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真的，今天你的生命要吸引人不难的，对不对呀？一人都可以吸引人哦。这一人之家的总干事巴士 John Chong 在爱情牧师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在一起，所以你知道哦，他告诉我什么啊？一人能够吸引人不难，是真的不难啊！他们一站出来就很吸引人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人，确实很难哦。生命可以吸引人不难的，但你要影响人就很难了。今天很多人的生命可以影响人的生命吗？我想问一问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人吗？我们的生命可以给人家感受到，哎，你真的是你的诚意来的，你的生命来的，我向你学习，会吗？还是你想问是，哎呀，那一个啊，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一个啊，哎呀，不行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希望有一天有人讲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讲到 Philip Goon 的时候，他们讲，哎呀，那一个 Philip Goon 啊，糟糕啊！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是我听到的话，我会很伤心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姐妹，是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，我们生命是活水的生命，是活着的生命，可以讲阿们吗？阿们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什么？神话语，好，神的话语的能力， The power of the word， 神的话语的能力，有能力吗？有能力。今天太多人不明白什么叫神的话语的能力了。今天我们接着什么？神的话语是什么？神的话语是能力吗？是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有光就有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能力，那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嘞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你每次讲啊，哎呦，谁啦谁啦谁啦，你叫来谁啊？ 谁敢啊？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为一位我讲完道过后，然后有一位弟兄走出来，还有牧师，我需要祷告。他一出来的时候，他第一句就告诉我：“惨啊，惨啊，惨啊！”我告诉他弟兄什么事情？哎呦，我的工作失败了，惨啊，惨啊，惨啊！他讲了又三次惨，又三次惨，对吧？然后我要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惨啊，惨啊，惨啊，已经九次了，惨啊！哈，所以他要讲的时候，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还没为他祷告，讲牧师啊，惨啊，惨啊，惨！我还没有讲完一些话，他讲惨啊，惨啊！我马上告诉他停 ，stop。惨，不要讲，安静，闭上你的嘴。我告诉他，还要讲惨哦。我讲安静，不要讲。你知道，你越讲哦，你越惨了。我告诉他，你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生命。我今天为你祷告，除去这一切。哦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哦，牧师啊，不行啦，要服侍也不行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一个不可以。我请问啊，什么才是可以，什么才是行的啊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啊？有人讲哦，我年纪大了不行啊。谁跟你讲不行的？谁跟你讲不行啊？谁跟你讲不行啊？是上帝亲自跟你讲你不行吗？不是啊。是谁跟你讲不行的？是撒旦魔鬼讲了。撒旦魔鬼讲你不可以，你不能。你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？神的话语是建立。造就，撒旦魔鬼的话语是什么？定罪、论断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今天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吗？是有能力的。Next slide 哈，你看到什么？上帝讲什么东西？神说，这说的时候是讲到什么东西啊？原文里面是讲到什么？神呼召啊 ，Kalostos 的意思是什么？使没有的变成有的，哇，厉害吗？厉害啊，弟兄姐妹，使没有的变成有的。是很厉害嘞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吗？是没有的。你今天你没有的东西，你可以变成有的吗？可以了。我刚刚还跟 Dominic 弟兄讲一下，我认识一位朋友，这朋友叫 Paul Wong。Paul Wong 明天会去我教会分享，我邀请他来。他是 Mega Arena Star 的老板哦 ，Paul Wong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，很普通的一个名字。他刚告诉我，不是我的名字是很普通。我讲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名字叫王志明。是很普通的名字，每个人今天你去街上一大堆王志明都在那边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今天他讲的梦想，他讲我的生命上帝改变了，真的，他淡淡的跟我讲啊，他的总资产总共有6000万，目前为止，那是3年前他跟我讲，真的，他讲我曾经一度啊，还没信主之前，我欠下3000万耶 300 million， 你知道吗，我从早上到晚上我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一开眼睛而已，我的电话就已经在响了。我不敢接电话。我一晚上的时候，我看的时候，我的 miss call 是300多通、400多通了。谁打来啊？银行打来追债，阿龙打来追债，丹斯利打来追债，大都打来追债，我自己的亲人打来追债，任何一个我认识跟人借过钱的都打来追债。我不敢接电话，他讲，但是我生命改变了。上帝告诉我，从无变有。我每一天都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哈利路亚，阿门。他讲的，我的生命就是每一天就是哈利路亚阿们，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他的生命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人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？但是我们不能够沉醉于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。我们常常讲哦，我要有钱，我要有钱，我要有钱，但你不一定有钱的哦。对呀，为什么？因为从无变成有的是要按着上帝的话语来成就的。所以你看到吗 ？The power of word， 神话语的能力就在这边了。你看到吗？是没有的来，所以神的话语带来什么？带来掌管的管理的能力。今天你有管理的能力吗？你有吗？很多时候人不能够，我告诉你，常常年轻人，你没有时间管理的概念了，是吗？你没有 time management， 对不对呀？你做什么东西都没有的，对吗？所以你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？不交代。最厉害是什么？不有责任感，是吗？是啊，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时间 是根本不用守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常常跟年轻人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，有一天有一个家长来我面前跟我讲，我的孩子这样的问题，我告诉他很简单的，你回去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你每一个时候，你跟他一起坐下来祷告，一起坐下来读圣经。哎，牧师， 做什么啊？你不是要教我其他的方法吗？我想我没有方法，我唯一方法就是读圣经。喜欢不喜欢，你按着做就是了。如果你做了，一定不会吃亏了。想是吗，牧师？我告诉他是真的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三个月以后，他来我面前，他告诉我，牧师啊，我的孩子完全改变了，我的孩子完全改变了嘞。阿门。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哦。有一天，我的孩子哦，大儿子哦，他有一些东西做不对的。所以呢，妈，就是我的太太就告诉我，他告诉我，哎，怎么样啊？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很简单的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？教他读圣经，教他祷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快的问题就解决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生命改变吗？你要生命更新吗？你要看到上帝给你能力吗？很简单的，你爱上帝的话语，爱上帝的话语，哦，你开始读经祷告，哎呦，很难呢。我告诉你是真的很难。哦，有时候不读还好，一读就睡觉哦，对不对呀？哦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有时候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嘞，是吗？我以前很喜欢在晚上灵修，我一灵修的时候呢，我常常有时候我一看 Daily Break 啊，什么东西哦题材，我一看的时候我讲，哎，这不是下午发生的事情吗？哎呀，如果我早点看就可以过了啦，就没事发生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我告诉你，选择早上啦。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，牧师啊，你为什么要选在星期三早上五点半？是五点半特别有恩膏？他问我，而我告诉他，没有啊，没有什么恩膏啦，哦，五点半就五点半哦，为什么有什么恩膏？我要告诉他，所以他突然眼睛很大力看着我，因为我去一间教会讲道，后来他讲五点半是对的，五点半特别有恩膏的，所以他跟会友讲，你知道吗？过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讲，牧师，你为什么写五点半？他很好奇，你懂吗？我就突然间回答这个字眼，我讲没有什么啊，就是五点半哦。说，他就很坚持讲五点半特别有恩膏啊。我讲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哦，比那个念经的快一点的而已嘛，早一点而已嘛。念经五点四十五，我五点半哦。我比他快，我比他早十五分钟而已，还提他眼睛都大大地看着我。我告诉他，其实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？上帝话语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吗？阿们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我们再看，你看神的话语带来什么？审判和祝福的能力啊，弟兄姐妹，审判和祝福的能力只是一线之差而已，一线之差而已。真的，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语哦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审判来的。哦，撒旦魔鬼指责你，针对你，论断你，对不对呀？但是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然后祝福就降临在你生命。今天我讲的不是祝福福音，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一切都源于耶稣基督，上帝的话语。阿们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根，有一个基，成为我们生命中要有的东西。所以那些弟兄也帮我讲到了，他讲，哦，我们要有根基，如果风吹一打，我们不怕被倒大，哦，对呀，啊，Yes, we are a firm foundation, 一个很坚固的一个什么根基。这根基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一个朋友种中国珠子，哦，我不知道你懂吗？中国珠 Bamboo, 中国珠，哦，他很喜欢，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中国珠我感觉上，啊，哇，很优雅，哦，很美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有钱嘛，他种在后院嘛，他想如果坐在那一边，哇，佛间中写下大字啊，回春啊，感觉是哇，好像很惬意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牧师，我告诉你，种了五年哦，都没有东西耶。你不懂哦，这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。当然，我三年辛苦的种，我把这苗种下去，我看不到东西耶。五年过后，我也看不到东西嘞。但是很奇怪的哦，短短五年以后的那一天，突然间长起来的时候，哦，他讲，你知道吗，牧师，短短的六个月哦，这一个中国柱啊，长着多高，你知道吗？十八尺嘞，我看高过这一个了，高过这个，刚刚好这个了哦，这个有十七尺吗？有吗？有了哦，17、18尺，高过这里六个月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这五年来，它是往下长，对，没错。而是往下面增长，不是往上面增长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这样，我们不愿意往下面长，我们常常往上面长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侍奉要很快，我们侍奉要很，如果能够站在台上感觉很好，哎，但是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啊？对不对啊？读经祷告，对，跟神之间的什么啊？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啊？对不对啊？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听过了吗？是啊，对吗？有关系你做梦想没有问题啦，没关系啦，可以做啦，是吧？没关系的人啊，你告诉他你要做这种，有关系，不能做，不能做，是不是啊？ 对不对呀？说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啊，我们常常讲问啊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祝福我？为什么你不带领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是上帝在你生命中做的工呢？可以讲阿妹吗？阿妹，哦，很快的时间很快，我讲话也很快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可以啊，哦，阿妹，把荣耀归给神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最重要的这边，哦，OK， 我这边继续在讲哦。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剑，真的是他有祝福也有咒诅。就刚才我那个 point 哦，两刃的剑是很奇妙，这两边都是利的，两边都是利的。这个剑是最伤人的，你知道吗？菜刀还不会哦，你要砍哦，如果你砍错边，你完全砍不到东西啊，起不了作用，对不对啊？剑不一样，剑两边的，他一刺下去，圣经讲神的话语就好像两刃的剑，一刺透气，刺下去就从身体到什么骨髓嘞、骨节嘞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再从什么，从我们灵进入我们魂呢，从肉体进入灵魂呢，哇，这是神的话语的能力，可以讲阿门吗？阿门。最后一点哈，我们来看什么是祷告的能力哈，祷告的能力。今天为什么要有祷告啊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祷告。这些弟兄讲祷告会，如果你来参加教会就会复兴，这是没有理由的理由。是啊，这也是有理由的没理由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吗？这是真实的东西来的。有人讲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没祷告没有能力，大家都很熟的，但是你还是常常不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这祷告很乏味，你这祷告没有兴趣，你这祷告啊，哎呦很闷，然后你来到教会你不知道做什么东西。我知道我原来三年前上帝兴起我在做祷告的工作的时候，我来到 CCC 的时候，如果不带领这500多人，你没有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你很快就垮了。对，你很快就垮了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演讲的东西啊，当你的事工越大，就是你的祷告能力越大。不是因为事工大你的祷告能力大，是因为什么东西啊？你的事工上帝给你这么大，是因为你的祷告有这样的能力，上帝才给你这样子的事工。弟兄姐妹，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演讲，要找领袖啊，那你找祷告会找。对，不来祷告会的不能做领袖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希望没有丽玲姐妹没有告诉我要讲这一个了哈，你不用担心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哈，这是圣灵讲的哈，我讲了以后回家就没事了哈，说其他的就交给他哈，好，是啊，哦，如果你可能你不喜欢，你下一次不请我了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祷告真的能够产生一个什么动力的，真的，真的是我没有想过，我也没有想过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来祷告的能力很多，祷告有很多层面的，你懂吗？来，就是 next slide， 我给大家认识一下，祷告有个人祭坛，对不对？个人祭坛你自己灵修的时间，灵修不同等于是读经祷告啊，听清楚哦。灵修不同等于是读经祷告。我讲一下，这边有人谈恋爱的吗？不要举手哦，不用担心哦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的男朋友每一次都看到你都跟你讲我爱你的时候，然后有一天他在讲我爱你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我爱你的那个意义不是很重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已经听惯了，没错，很好，很有经验哦，姐妹已经听惯了哦，听惯了哦，哦，所以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哦，有一天哦，突然间你的男朋友没有跟你讲我爱你，但是他送你一份礼物，你打开来看，诶，哇，这是我等了很久的东西嘞！你怎样知道的啊？你怎样知道我会喜欢这东西啊？还有有一天，当我们在逛 shopping 的时候，我看你突然间站在那个靠灯那边一直看一看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东西。哦，重点不是礼物，重点是什么？因为你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过10次、100次的我爱你，都不比这一个心来的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哦，祷告读经已经成为我们很习惯的东西，但是灵里的一个灵修，我们却少了很可怜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东西的时候你讲神啊过来，是啊，简单的来讲我的版本啊，我的版本啊，你一祷告的时候你就这样啊，神过来，这个月不够钱用，是啊，这是我的版本啊，简单一点来讲啦，难听一点啦，是吧？有什么需要的时候，哎呀，面对问题的时候啊，神啊过来解决他处理一下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喂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真的觉得很好笑哦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哎，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你知道吗？常常我很喜欢用一句话，上帝的恩宠在我们生命里面， God's favor， 神的恩宠。我很喜欢恩惠恩宠这个字眼。为什么？恩惠跟恩宠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你还没有知道这事情发生之前，上帝为你预备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孩子啊，你每次都跟你爸爸妈妈讲，哎呦，给我 iPad 啦，买 iPad 给我啦， iPhone 给我啦，什么什么都要 i 啦，是吗？对不对啊？然后爸爸妈妈总是讲东西，你要 iPhone iPad iPod， 我就要 iPad， 我自己 pay 啊，完全要我 pay 嘛， iPad 嘛，你拿 iPhone iPod i 什么，我就 iPad 啊，是吧？是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哦，我告诉你哦，如果你不讲这些东西，都不讲，你成为一个你要成为的一个好孩子，在家里面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一天啊，你不用讲了，你的爸爸妈妈都会买一份礼物送给你，可能那个就是你喜欢的 iPad， 就是你喜欢的 iPhone， 就是你喜欢的 iPod， 对不对啊？是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叫恩宠，那叫恩惠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啊，哈。所以你看啊，个人祭坛、家庭祭坛 （family altar）， 我很喜欢家庭祭坛。家庭祭坛是很重要的。有曾经的一个家庭呢，完全改变了。他来到我面前跟我讲，牧师，因为我们有了家庭祭坛，我们改变了。谢谢你。家庭祭坛不是两个小时半的啦，三个小时。家庭祭坛可能是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就已经结束完了的。我告诉他很简单的，你选几首歌，一起的来唱，一起的来祷告，来做爸爸的，来尽自己的能力教一教孩子关于神的话语。对吗？一起祷告，齐心合意。哎呀，祷告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。将你的工作的问题，如果你是教书的、学校的问题，如果你是有经济上问题的，跟你的孩子分享，叫他们齐心合意祷告。哎呀，牧师，真的嘞，真的嘞，我突然间感受到我的孩子好像长大很多了。哎，真的，我的孩子长大很多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孩子开始明白到，原来啊，爸爸妈妈是很辛苦啊。有时候不是你的孩子啊帮你乱花钱呢，只是有时候他不懂你的心情，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懂你懂不懂哦，一个习惯哦。给我的孩子讲还要去洗手间，然后他去了洗手间，他出来，他把门关上，然后他就把灯关完了，然后他就坐下来，这是他的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家里我告诉他，我们要省电，我们要省电源，我们不能浪费电，你用完了的没有用了就把它关了，但你要用的时候才用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习惯，这是一种习惯。我今天不是讲你的孩子不好，你不要误会哦。其实你要教导的，你要教育他们。但是很多东西，因为你没有教育，所以你不能够怪他会做不好，对不对呀？你讲你都不会省钱的，给你零用钱你都花光了，请问你有没有给他试过怎么样管财、钱财管理的一个教导啊？有吗？你讲爸爸妈妈做过很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省就省，省下来这钱都是你的。诶，他知道嘞，对不对呀？这是你告诉他。但很多时候你常常骂他，哎，不会省钱，乱花钱啊！自动笔一支又一支，一支又一支，交叉一粒又一粒，有这样差这么多吗？对不对呀？你明白在讲什么东西吗？是啊，对不对呀？是吗？鞋子一双又一双，一双又一双，要几十双？你有几十只脚吗？是啊，有一天我的孩子没有洗鞋哦，然后星期要读书啊。那我在回甘榜在当兵嘛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老人家很紧张哦，他就带我的孩子去 shopping 买读书鞋。所以我一上去的时候，我先 bugging 了，我就跟他们上，他们已经在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孩子告诉他告诉我的爸爸妈妈，告诉他们讲，爸爸一定不买了，爸爸一定不买了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一上去啊，我一看到，我讲你们干嘛买读书鞋咯？因为那双鞋还没洗嘛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我讲。他只有什么啊？一双脚而已，可以穿一对鞋子而已。鞋子烂了再买，但不需要第二双。我告诉他们，哎呀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那你可以这样，我想可以这样，这是我的方式。对呀，我要让孩子知道，你要省，你坏了，你没有保护，你就要做啊，就要做吗？就要做你要做的东西啊，对不对啊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啊？他现在开始洗鞋子，哇，洗得很辛苦。他八岁嘛，哦，洗得很辛苦。他跟我爸爸讲，他跟我讲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快的吗？我讲有更快的方法。就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学校保护好你的鞋子，你不要跟人家玩踩来踩去，都肮肮脏脏。然后你不是自己辛苦洗咯，对不对呀？有错吗？没有。所以他从那天开始，他会照顾自己的鞋子，要不然他当着什么蒙满台的。怎样拉闸都没问题啊，回家我老爸帮我洗啦，洗到命都没啊，大兄姐妹 命都冇啊！你明白我讲咩意思冇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吗？是真的。你想一想，我告诉他，你可以很方便的，你可以马上很快的就洗干净的，怎么样啊？你保护好你的那一双鞋子，不弄肮脏，然后你在洗的时候不是很快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看到吗？家庭祭坛可以带来很多很奇妙的东西。所以你讲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。说家庭祭坛重要吗？重要。教会的祭坛 ，Church Order， Church Order 是什么？祷告会。我们的教会星期三晚上祷告会，星期六早上我们有晨歌，我们有7:30到9:30的 Power Station。然后我们每一个同工每一天都有灵修祷告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很重要。还有什么？我要告诉你，你必须要做的，接下来很重要。教会祭坛我不多讲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教会祭坛很重要，因为教会在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在这个地方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区域性的祭坛 ，territory prayer altar， 这个叫什么？什么叫区域性的祭坛？你懂吗？区域性的祭坛能够改变、转化整个社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告诉他们呢，我讲你知道吗？我住在这个地方，有我住进来的时候，有位弟兄，他告诉我梦想，牧师，你住我的家，我租给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这边很危险的。我住了这边15年，我从来不敢出来洗车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住进去里面第一个星期，我就脱了衣服，穿了一件裤子在外面洗车，我洗得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有事情，他讲梦想，很多案件是你在 Churras 在 KL 你洗车哦，人家来打枪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住了5个月了，没有看过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有一天我做这样的东西，我拿起 当地的土，我拿起来，我祷告，让上帝你接近这一块土地，这一个地方，一切强盗、小偷、打抢的事件、杀人的事件，一切伤害人的生命的事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离开。是，后来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讲哦，你看我那边啊，很少发生命案，很少发生打抢的不愉快的事情。为什么你的地方这么多？因为你没有祷告。我祷告了，那些人都吹气了你的地方、啊、对不对啊？哈哈，是啊，真的啊。所以他们讲感谢主、啊、所以我要回去祷告。所以你讲为什么进监狱的吗？因为我祷告了，气了你那个地方啊，都不关我的事情了，因为我尽我的能力，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地方祷告啊，这区域性的祷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位讲员叫 Julius Subi， 我不知道你认识吗？九月份我们会请他过来，我们希望如果有机会你们跟我一起来，我们有请张汉娜跟 Julius Subi， 我们在圣经学院那个地方、哦、这是整个总会，中文的总会我们搞的、哦、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来，有更清楚的我跟你们跟进、哦、不用担心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东西，这一个讲员厉害啊，他在非洲来的、哦、他在 非洲来了。你知道非洲啊，差不多 99.98%、哦、都有患上艾滋病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知道吗？上帝祝福这一块土地嘞，你相信吗 ？Territory prayer altar， 区域性的祷告祭坛。你知道做什么事情吗？他为这块土地祷告过后，你知道人的病哦，艾滋病啊，离开嘞，艾滋病离开嘞，真的。他们在为这一块土地祷告哦，突然间那个地方有干净的水出来嘞，他们很好奇怎么非洲有干净的水出来，他们赶快挖嘞，挖水嘞，挖呀挖下，你知道挖到什么吗？黄金哎，真的。不是骗你的，我到黄金嘞，他们很兴奋嘞，干净的水，黄金嘞，再挖再挖，你知道挖到什么东西吗？石油，真的，不是骗你的。他讲在那一个地方啊，他的总理啊，已经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了的，他们亲眼看见的，亲眼看见的。说区域性的祷告重要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为这件教会，你为外面的土地祷告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有很多人会涌进教会里面。可以讲阿们吗？阿们，真的，哈利路亚！把荣耀归给神，要认真的，要拍掌就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是，后来我们实行了什么？我们实行了24期祷告祭坛，这是我们的24个小时，一个星期7天，每一天我们有祷告祭坛。我给你看一下一些图画，你再 slide 哈 ，next slide 哈。你看祷告，刚才我讲了，祷告跟祈求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，对吗？他是一个很专心的，然后你专一的，接下去再跑哈，不要紧，再 slide 哈。说感谢，感谢是什么？很多时候感谢是你还没有成就的东西，你感谢神啊，很好啊。很多时候你常常祷告主啊，救我啊，主啊，帮助我啊，倒不如你讲神啊，感谢你哦，虽然我生病，但我还仍然可以做东西。主啊，我感谢你啊，虽然这么多事情发生，我仍然可以做很多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学习感谢，真的，弟兄姐妹， 我昨天我发生意外，我的车子撞了，撞到什么东西呢？就撞到一样东西，但是不是撞别人的车，我撞得蛮伤一下。然后这辆车子最糟糕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我好心帮一位年轻人，然后他的大镜破了哦。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啊，牧师帮你处理啦。哦，我认识朋友换大镜的，我帮你换。我帮他驾车，我用他的车，他用我的车。那你知道我把他的车撞了，我不只要跟他换大镜，我要帮他出钱修理整辆车子，是真的啊，不便宜哦，1400多块，整个旁边的东西是个钉坏了，那个 skirt 爆了，然后哦，你知道我去问啊，一条 skirt 要780块，是。我的，你看到吗？我常常带我的孩子去讲道的原因在这边啊，他是我很好的观众来的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他每一次都跟我讲什么，我一完了，我一走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哦，爸爸，你今天讲的道很好，是啊，真的，阿门，好，谁讲你的道不好的呢？就是我太太，我太太常常讲哦，哎，你准备的不够好 ，OK， 好，我以后做更好哦。是真的，我的太太常常会告诉我我准备的不够好，然后我的儿子常常会跟我讲，爸爸你讲道讲得很好，阿妹，所以我常常带我的孩子不带我太太来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开玩笑而已啊，不要跟师母讲啊，你跟师母讲他就变母师了，不是师母啊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，很奇妙的事情啊，我就祷告，你知道那天早上我真的在祷告，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处经文告诉我，还有吗？我是诸般的神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会为你做诸般的事情。我就在祷告这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神啊，你要带领我，哇、哦，就发生意外了，我就去弄了，然后问了很多价钱，那个价钱没有下，一直上了，像股票这样越来越高了哦。这个问了钱是那个魏称霸2000，有人告诉我2500，哪这是最好弄的，所以跟你弄得好好，哇，我就很苦恼了，然后我就在祷告神啊，怎么办？我在祷告的时候，4点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想到一位朋友的名字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讲那个夫妇要离婚的吗？对吗？她的丈夫是做二手车厂的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讲：“哎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刚刚撞车。”他就告诉我：“不用担心，牧师，你过来。”我就过去他那边，他一看哦，他跟我安排偏排，从来没有又要不用用1400多块，但是至少也要800、800、900块，我省了很多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是个定哦，780块的哦。你知道他打他这样的工人过来打电话 ，original 的问了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150块，哇，630呢，780块变150块嘞，630。我想问，这不是上帝的恩惠吗？阿门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祷告会发生很多事情的，祷告会发生很多事情的。但是你要相信，要相信。我跟师母讲的时候，师母很有平安。师母讲不要紧了，撞了没有办法。其实不是别人的车，我们不要紧，不是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也会静坐。我还打电话跟我的那个青少年讲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做好美美给你。不只是这样，前面的你弄肮脏的地方、不好的地方，我都给你修回去，跟你做好一样东西。我们要为人多走一里路啊，弟兄姐妹，阿门。是我常跟人家讲要为人多走一里路，我打电话告诉他，我讲对不起啊，牧师不要紧，不用担心，我可以付的。我讲不是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应该为你付的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哎，这挑战吗？挑战啊，挑战很大。为什么挑战很大？我有一个感动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谁有需要去营会的，没有钱的，我祝福你，真的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有人来打电话跟我讲嘞，后来我还知道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报名费是445块嘞，神哥就4450嘞。是啊，弟兄姐妹，哎，你看到吗？是啊，有人很担心我，打电话跟我讲，牧师啊，你讲得这么爽啊，等下来了10个人怎么办啊？我讲没有办法，我讲了就讲了啊，如果他有需要，我一定会帮助他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在看到什么？今天你的生命在哪里？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，祷告生命是有能力，可以讲阿妹吗？那赛，你看到我们的照片，来再一个赛，弟兄。Next， 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上帝愿意听我们一切的事情，一切的祷告，而不是在这一章，要不然我们可以看到，不要紧，不是这个事，不要紧 ，It's OK 啊，在另外一个 folder 里面，他没有 save 到在这。我原本我要给你看那个照片了，是什么东西？我们齐心合意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24期的祷告以后，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教会总共有500多位参与24期的祷告，每一天每一个小时。都有人在祷告，都有人在祷告。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教会复兴， 我们看到上帝转化整个社会，我们看到上帝带来不一样的改变。所以我祷告，我祈求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不是叫你推24/7的祷告每一个小时，不是，我要告诉你要讲什么东西，我要告诉你是其实在祷告的祭坛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上帝真的可以成就很多很美好的事情。阿们，他愿意听你一切的事，只要你肯告诉他。可以讲阿们吗？是啊，对啊，很多人讲上帝啊，你不明白了，请问你不讲你他怎样明白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讲他是全能的神，对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对，没有错。虽然你不讲他已经知道，对，但是至少你要讲啊，是不是啊？赵永新牧师讲一句话，他讲为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好，那么为什么我还要住在一个很落后 很简陋的一个家里面呢？我连一个什么，我连一个床单都没有啊，我还睡在地上嘞，尤其冬天啊，冷得不得了啊。主啊，我为你祷告，祷告了这么多次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回应我的？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感动，想要什么东西啊？上帝讲，你都没有讲什么牌子，你要 king size， 要 queen size， 要 single size， 要 double single， 你都没讲，要几厚的，怎么样花很几贵的，你没讲。难道上帝不懂吗？他讲，不是上帝不懂，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。主啊，祝福我啊，祝福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主啊，为我开路，开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开路什么？对不对呀、啊，弟兄姐妹？你知道哦，刚才我跟你讲 Paul Wong 那个弟兄，他讲主啊，你为我开路，我真的需要，我真的面对这个问题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家已经完了，我什么都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主，你为我开路，我要这个。上帝就祝福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为过教会着想啊？我们有好像但以理的心智一样吗？但以理问一个问题，以耶路撒冷怎么样了？今天你会问吗？今天你来这吹着 aircon 很舒服很美的环境，你有多少次你问过一样东西，教会需要我做什么，对吗？还是我们常常讲问一下，哎，教会你要我做，你做，你对我，你可以为我做什么，还是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哦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不用担心，上帝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完成他的。阿们，不用担心的，上帝总会开路的。可以讲阿们吗？阿们。你看到吗？原本是 很大的一个数目的，上帝都可以把整个东西转化。你省了630块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我今天早上还跟我的同工分享，我讲你知道吗，省了嘞150块而已啊，好了，整个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于是他陪我去的，因为我刚刚到 Cheras 人生地不熟嘛，他带我去一间一间店去问的，说他知道什么价钱。他突然间听到我讲150块，他整个人哇，真的啊，牧师，感谢神啊，还想上帝的恩惠在你生命里面，我想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是吗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时间到了哈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美好的时间总是很快过啊，阿们。我希望是美好的时间啊，哈，是美好的时间吗？是啦，阿们啦，感谢主啊，哈利路亚。最后哦，这边你要看我们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，以及什么啊，坚守信念的生命，不要轻易被撒旦打倒，阿们。每一次的经历就是证明你的身份价值，对呀、啊，每一次经历哦，就是你的身份价值来的嘞。可以讲阿们吗？阿门哦！求主带领我们，不要害怕。每次都讲哦，神啊，这个事情发生，糟糕了！你第一个就想删的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事情发生讲，哦，找我，找了我，找了我，不要留下来，祷告，认真的让上帝在你生命中做工。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，不要走，留下来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上帝哦，会因为你的生命然后转化整个东西。可以讲阿门吗？阿门啊！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今天晚上我有个感动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我要为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祷告。我们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挣扎的地方，可能有很多你不明白的，你想常常跟上帝讲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讲为什么，你要告诉上帝，感谢主，今天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主啊，一定有你的旨意。当你这样改变你的思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做大事，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做大事。今天我要为你祷告，如果你的心是这么样想的，你想，神啊，今天我要让你来使用我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的来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，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你是与我同行的， 我左边右边都有仇敌四周 围绕着我，四周围绕着我，但是我不害怕，因为我心里面有耶和华上帝。今天上帝要再一次做你生命的主，上帝要再一次做你家庭的主，上帝要再一次做你社会的主，你教会的主，你国家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，哦，教会国家怎么办啊， GST 啦等等等等的事情，然后你每次看到那一个领袖你就很生气，他从头生气他到脚、哦、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近我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的主任牧师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相信、哦、上帝会转化他。当上帝转化的时候，国家就被转化了。是啊，以及我们一直在讲在骂在责怪，倒不如我们 跟上帝祷告，让他真的有一天他接受主呢，哇，接受主整个国家就不一样了嘞，就转化了嘞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改变，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心思意念。今天就好像我讲的，你的生命是大有能力的，但是一样东西你要谨守，然后你要坚持持守着你的信念，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信念，不要轻易的被撒旦魔鬼打败。常常撒旦魔鬼讲不行啊，你不可以啦，哦，你要生气的，你应该生气的，你应该发脾气的，错。上帝在你生命中可以做很多东西、啊、所以每一次经历都是证明了你的身份的价值哦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是那一个你觉得今天你要我为你祷告的，然后你想在你生命中你要更新的，来到上帝面前你要预备你自己的，我欢迎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能够走出来，和我们一起的来向上帝来祷告，我们来向上帝来仰望祈求。我相信上帝有今天晚上有话也要对你说，他要对你说话。今天大胆的站出来，等候他，等候他，上帝要有对话要对你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用小声的声音来唱这首歌。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出来的，你能不能站在你的位置也齐心合意的来祷告，也为前面的人祷告，也为前面的人祷告，让上帝啊，求你保守他，看顾他。你不一定要出来祷告，但是你可以跟我一样的纪念他们，一样的为他们来祷告，让上帝的灵来充满他们，来感动他们。哈利路亚，Majesty Lord, Hallelujah.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 ，Hallelujah, Hallelujah. Majesty, worship His Majesty. 是的，主啊 ，And to Jesus be the glory.And pray. 是的，主，可以放 slide 吗？大家一起唱。好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要为你们。